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 沙巴童话加个蛋，不在扬州的囚犯，心里站在远都快关门，谁还未买单？你说馄饨买不完，正好拿来做晚餐，我看着窗外的珍珠港，配乐时常换，逛一条水系的街，这前生之缘，找一条有你的街，找一种回家的感觉，传说中的归根落叶，曾经多不屑，原来最渴望的不过这些。是古董和字画，虽然很廉价，总算像个家。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第一首歌来自迷幻王子林宥嘉的《唐人街》。 其实这个行业当中有太多人都知道我应该怎么样才会红，但是林宥嘉好像不是那样的人。四十年代他的情绪却并不是静止能够得到的，他不规则但是很真实。我们再来听一下周迅，可能和他在某些方面会有些类似啊，一首歌《外面》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出去会不会失败？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，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。 我相信每一个有艺术气息的人都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独立的一面，也就是说跟着自己的感觉做一次，无论是唱片、电影、设计。我觉得周迅就是这样一个人吧，尤其在他的夏天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，他当时是请到了两位年轻的制作人，火星电台整张专辑十首歌，歌名都很简单随意，就好像唱片封套那张周迅自拍的脸。一首首听下来，你能够感受到这位骨感女子内心很强韧，还有她那种独立的意识。再来听朴树，且听风吟。 突然落下的夜晚，灯火一个是斑斓珊，昨天已经去得很远，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。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，要怎样放开我的手，怕你说

怀着忧郁归去，像刚消失那阵风，别再伤我心，他伤得那么重，像块冰碎开，他显得太空洞，狂热与天真消失了，在郁郁的岁月中，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？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？令人我。 去听一些粤语老歌，你会发现粤语老歌有一些很值得你反复去咀嚼去回味的东西，而且尤其是你看了歌词之后，你会发现其实歌词让人是很不能平静的，它有舒缓的旋律，又配上了欲望浓烈的歌词，不平衡，而且态度有点极端。再来听到李宇春《梨花香》。 笑看时间迟手同卷是难得见，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？时挂金簪，故人难见。旧日黄昏，应朝夕。 撕裂，陌生我就 从超级女生李宇春那一届出现之后，李宇春这个春哥的名字啊，就在五湖四海遍地开花了。这是一个包容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娱乐精神遍布大街小巷。你看从众的这种姿态，疯狂的肆虐，甚至到了娱乐致死的年代。要么你去做一个充满非议的名人，要么做一个没人议论的小卒，怎么样取舍，可能都需要去承受悲哀的沉默。我们都不知道，如果没有超女的话，现在的李宇春是一个什么样子，无法想象，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如果这个词。再来听到梁汉文《蝴蝶来过这世界》。 站在屋顶上俯瞰眺望，我只能想象你停在某条路上，曾经一段感情的喧嚷，如今远离张望，情感到宽敞。或许该感谢你的眷恋，有时幸福只看刹那焦点，有人爱的真切，我也痴恋念念。不该逼迫谁来为谁弥补心碎， 商品交易的平台，二手的价格，一流的品质。二期一万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，采付热线03123877772。 支持车主注意了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十点哦。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。详情致电01057986688，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 奥利

你的心里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，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，疯狂想你，疯狂看你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，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可以不要你， 高跟鞋，我是黄欢，这是苏慧伦的鸭子。90年代初，有一个波浪发的女孩唱的《追得过一切》走入到人们的视线当中，人们都很惊异于她的嘹亮，对她投去了艳羡的目光。后来她果然不负众望，在90年代中期迎来了事业巅峰。那段时间好像大街小巷都在播放她的这个柠檬树啊，于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姑娘很洋气很活泼。再后来就是鸭子，这首歌是苏慧伦当之无愧的一个代表作吧，很多人那么多年都对她念念不忘，在 KTV 里面一直吟唱着，我们也念念不忘那个在 MV 里面一摇一摆的小姑娘。再来听歌，听到的是来自巫启贤《人生如梦》。 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春夏，见过了秋冬，用看戏的眼看待繁华梦，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，像蝴蝶穿越了时空，有多少真实有几分朦胧，有苦有乐有笑有痛， 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从从容容入梦，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逝动，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如梦，日升日落，潮起潮涌，人去楼空。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梦里纷纷逝动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从从容容入梦， 人间残梦， 梦里纷纷逝动，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如梦，日升去镂空。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 成人生如梦，走过了悲欢，见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 好像之前不太会关注吴启贤的作品啊，除了他在一些这个选秀节目上口无遮拦之外，印象当中他的演唱表现总是会觉得有些很用力的感觉，好像少了一些内敛的力量，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。但是之前他出过一张翻唱集让我觉得有点惊艳，这张翻唱集的名字比较直白，就叫做好经典。这张专辑我更愿意理解为女子经典啊，把那个好字拆分开来。从1976年张艾嘉的惜别到2003年莫文蔚的爱，巫启贤都用自己的方式去逐一诠释了。其实这个真的是一次值得令人反复玩味的音乐旅程，如果你没听过可以找来听一听。再来是李玟，美丽笨女人。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逼真而睡去，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，为爱哭泣，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，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，不要鲜花，不想再受委屈。 OK，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，开始要学着独立，试着重新更爱自己，有一点清真醒来发觉不能呼吸，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。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。 OK，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，哦，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她一样。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，